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线上谈。今天我找到的嘉宾朋友就是欧嘉伦。 你好。 那就大家很多人认识他，应该都是 TVB。但是其实原来走了10年、11年。 好久了，很久之前的事了。 是啦，现在就在中大教书了。但我想 更多朋友认识他呢，就是啲文章啊、专栏啊，好几个地方有。咁都有啲 KOL 咁样嘅，即係性質而家下。咁我所知都較為少接受訪問。咁啊 ，Alan 首先講話，因為自己都寫咗好多。咁 啊， 但係都想即係上嚟大家即係傾下偈咧，就係都會環繞住媒體，都環繞住媒體，因為即係你一來你寫好多嘢啦，而家寫嘢越嚟越即係敏感啦嚇。咁然後就係傳媒嗰個變化亦都好大嚇。咁啲生態啊，所謂格局啊。另外每一日佢都即係對好多啲新聞學生，咁未來究竟係點呢？咁今日會係環繞住呢幾樣嘢。今晚喎，其實即係琴日同有啲其實都係行家朋友傾開偈，咁呢就閒偈嚟㗎下。咁佢一個問題就問我話，喂，幾時拉呀歐嘉倫。有冇咁样同你讲过，即系或者系 我谂惊唔惊啊？其实隔两日都听闻下啦，好易嘅，大家都咁但系我即系听得多都开始谂，我其实之前冇谂嘅，听得多开始谂就系、究竟我写啲嘢有啲乜嘢咁敏感咧？咁因为我自问啦吓，即系自己写嘢咧就系、是、即系有一啲准则嘅，就系、是、即系都是根據事實啦，我諗Chris 都係啦，即係根據事實，然之後根據一啲即係對確嘅推論，去作出一啲嘅評論又好、結論又好，或者感受又好咁。咁我希望都係根據事實同埋嗰啲推論係確當嘅。咁其實我寫咗嘢咁多年，我本來唔係想寫政治嘅，我本來寫旅行噶嘛， 係啦， 係啦，本來係旅行噶嘛， 再講下， 即係講下旅行，講下行山，我成日寫嘅。咁但係即係喺越近呢幾年，就發覺有好多事情你冇心情再寫旅行，冇心情再寫行山，咁結果寫身邊嘅事，身邊嘅事亦都好似只係剩翻政治啊，充斥住喺每一個人心裏邊。咁啊寫多咗啦，咁但係我相信就係、是、即係。我自己寫嘢的方式一路都冇變過嘅，即係呢個世界變咗啫，係可能大家嘅準則變咗。我覺得我自己乜都冇變，而且係我仲記得我以前寫嘢係會俾人覺得喂你左膠啊，你保守啊咁嘅喎，咁、所以我自己就真係唔係太驚，同埋你應該都預咗噶啦， 預咗係有即係有你有個預計啦嚇。咁但係而家個情況似乎有好多嘢你以前以為可以預計得到嘅，原來係唔容易或者冇可能預計得到，會唔會有一種咁樣嘅係一種咁嘅環境而家？ 即係我所謂預計得到咧，就係你預計到同內地嗰種自由言論嘅界線會越嚟越融合啊。即係我相信係。而家即係經濟上嘅融合有排都未到，政治上嘅大一統已經嚟到眼前。咁但係我自己，可能你留意我幾年前寫嘅嘢都已經即係預計係會有咁嘅一日嘅，因為即係你知道，即係權力係非常之貪婪啊嘛。即係佢一旦有呢種嘅權力嘅話，佢唔會收手嘅，所以。即係今日呢個情況係，即係我自己覺得係預計到嘅，可能比之前想像，比五六年前想像會快咗啲，但係唔係大家唔知道嘅咯。 你頭先講翻個，其實我都諗住會同你傾翻，你都幾有趣，想你講翻少少，即係個轉變係，即係我自己都會好清楚記得，即係你初啲專欄都係有啲雜文咩味道，旅行好多啊咁啦。咁、那、嗰個轉變，即係話開始寫政，其實都係一類政評啦，係即係如果根據你講法，都係一個好自然嘅一個環境轉變，香港轉變之下，其實你 即係我自己俾自己嘅即係當初點解即係開始寫嘢咧？其實我係寫啲好雜嘅嘢，生活上嘅嘢，去旅行，尤其係去旅行啦，主要是因為即係嗰陣時我仲喺 TVB 咧，理論上就唔可以講好多政治嘅嘢啦。咁講旅行咧就冇乜所謂，咁有時寫一啲旅行嘢啦。咁 咁都自己喜歡啦，咁所以一路寫啦。咁但係其實我仲有即係好開頭嘅時候已經係有一個主題嘅，即係我諗做記者都係嘅，就係呢啲都可能係做記者嘅習慣啦，就係、是、我習慣咗咧見到一啲荒謬嘅嘢、一啲假嘅嘢、一啲誤導嘅嘢，即係我發覺自己係有個本能係要去破解佢嘅，係要講清楚佢嘅。咁其實呢樣嘢本質上都係記者一路以嚟嘅工作嚟噶嘛，即係 fact check 啊嘛，或者係我哋要保證我哋講嘅嘢，或者你周圍見到嘅嘢咧，你見到嗰啲人會喺度講假話喎，或者係有一啲誤導喎、以偏概全喎，嗰啲咁嘅性質嘅嘢咧，我諗即係做記者一向以嚟，就算係大台又好，主流傳統媒體都好，係有個責任去破解佢噶嘛。咁所以我自己一路咧都會有呢一種嘅寫作嘅嗰個面向嘅。咁但係你見到咧就係呢、這個當呢個世界原來每一日都充斥住好多荒謬，同每一日都充斥住好多欺騙嘅時候咧，咁竟然就係慢慢越嚟越多寫咗政治咯嚇。 似乎就係、是、可能之前你寫嗰啲遠性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嘢啦，旅遊啦。咁啊，帶咗一班，我諗加上即係電視台啦，咁都會好多人 follow 啊。咁政治之後都好多人 follow 啊，咁樣會唔會自己都會覺得係一種而家變咗係一種所謂 KOL 咁樣嘅，或者有冇一種咁樣嘅個身份嗰度會 唔知啦？即係 KOL 咧，即係俾我自己嘅定義咧，就係、是、即係起碼就係、是。你可以揾到錢先啦，係咪啊？即係我又覺得我冇能力揾到錢啊！即係靠寫嘢或者講嘢，起碼冇我唔係揾到啲大錢。 咩 patron 嗰啲冇諗過？ 未諗啦，咪可能走投無路都要嘅。但係即係一路以嚟都覺得係譬如喺 YouTube 度講嘢，即係做你會發覺咧，其實咧，我唔知阿 Chris 點睇就係、是。即係好多人喺 YouTube 有好多 KOL 講嘢咧，其實佢哋大部分都唔係記者出身嘅。我覺得記者係有包袱嘅，即係記者嘅包袱通常都係即係你講嘢係要每一句都係事實嘅，然之後你嘅推論咧係要啱嘅。即係因為有陣時譬如如果每日都喺度講一個鐘咁，其實係好難保證到呢件事。我試過喺某個台啦，都有啲類似嘅，即係叫你做一個 commentator 咁樣，叫你做一個評論。其實我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做一個主持嘅角色嘅，咁我好少話真係落場去講好多評論嘅。咁我就發覺，本來係幾分鐘嘅啫，即係每日幾分鐘咁，我發覺好辛苦，即係你點樣保證你嗰每日嘅幾分鐘講嘅嘢？你有時隨口講噶嘛，但係你隨口講嘅時候係要準確嘅，係要推論正確嘅，事實係完全冇錯嘅。咁我發覺原來好嘥時間，跟住我都唔好做啦，做唔掂嚇。即係我覺得唔係話真係唔敢講或者乜嘢，而係真係要花好多時間去保證講嗰啲嘢係有意思同埋即係真實確當嘅咯。 但係嗰個現實似乎就係、是、即係呢一類咁樣咧，反而係一啲網上咧就未。唔 sell 嘅，或者甚至吓， 唔系你太正经系唔 sell 噶，即系你我哋咁喺度讲系，我谂冇乜人睇噶。 但系会始终而家网上嗰度咧，就系话，即系你系要多人睇嘅话，会唔会都会有种诱因，就系话你自觉不自觉地咧，都会系即系过咗啲位，或者系即系以前嗰套即系记者嗰套系。在而家咁樣嘅網上世界、網上嘅即係文化，啲人就係睇嗰類嘢話咧，都會不自覺地係即係向咗嗰邊咁樣，會唔會自己都 好簡單咧？有陣時即係就算你睇Facebook 咁啦，咁有陣時你寫篇文，而家你都要諗一樣嘢，就係你嗰篇文嘅標題，你點樣令到人哋？即係一碌嘅時候，即係三秒嘅啫。每個人俾你嘅時間係三秒，你點樣用三秒嘅時間去令到你嘅讀者 click 落去睇？咁我諗，即係而家係每一個人都面對嘅問題。咁但係就係、是、我諗我自己仲係有個好處嘅，就係、是、或者幸運地係，即係我唔需要去，即係去 咁樣去得到更多嘅點擊去賺錢或者去維生咯。咁暫時，所以即係我自己比較幸運嘅就係我未必需要去諗多呢一步嘅嚇。但我想很多人如果是變成一個真的一個 KOL， 是養了很大班人一起去做事，那你難免是要這樣想的，就是整個世界的趨勢就是這樣。但是我又覺得這個趨勢 是好的，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去講自己的事。那我想始終有個方式，就是你可以用一些很有趣很生動甚至很出位的事講一些方法去講一些即有意思的嘢，係可以找到個平衡的。 你自己其實會不會都自己都會留意一下自己的一啲言論，會不會是我可能有些 follow 你文的會覺得即你的言論啊，會係即係激啊，越激嘅。會不會即係你自己其實有冇有聽到啲啊？即係你自己的朋友或者跟？係我嚟嘅問都咁同你講，或者你自己知有冇？ 即係有時係即係我跟隨住我一路寫嘢嗰個方法，就係有一啲荒謬嘅嘢就指出嚟啦。咁但係如果呢個世界越嚟越荒謬嘅時候咧，咁點咧？咁好難免就係、是、咦？咁你係要用一啲更加突出嘅方法去點出而家嘅一啲即係悲劇。咁你一路讲嘅时候，咁可能有人会感觉到係係咪激咗啲呢咁。咁但係我自己觉得呢就唔係嘅。我自己觉得係因为即係本来我觉得我係企喺第五排 ,ok? 第六排咁样中係。咁但係即係呢一年里面你见到第一排嘅人坐监，第二排嘅人走咗，第三排嘅人就开始驚，第四排嘅人都已经褪态。跟住你就发觉Chris 都係啦。咁、啊、你会觉得咦企前咗好多咯。咁 我第九排。 第九排我唔好信。咁、啊、但係即係个问题就是、我似乎觉得我冇变过㗎喎其实。係前面啲人唔见咗咗。 係、啊。但始终嗰个现实就係话即係你係啦，即係你渐渐你发觉你原本都唔係想企喺第一排。但即係嗰个变化呢就係、是你都會發覺，咦？自己去咗前，去咗前排，特別即係當有趕法啊、出咗啊、成啊咁樣，會唔會都幾會幾實在嘅？即係嗰個擔心或者嚇。首先你好開頭之前嚇，即係你提過少少，但係即係如果你見即係你上都提到，即係本身個變化又有其他趕法嘅變化，係都會有個實在的擔心。其實 我想即要看清楚發生什麼事啦，當然是擔心你很難說一點都沒有的。不過有時候即想即 我前一陣子跟你們中國組總編輯司徒元談的，就是即其實大家都是，我想做記者的都是，或者做評論的都是這樣，就是我哋係做新聞嘅，我哋係做評論嘅，我哋都係寫事實嘅，我哋係去指出即係世界上嘅某啲問題，去指出某一種荒謬，有一啲人前言不對後語，有一啲人自打嘴巴。咁呢樣嘢係如果有事實根據嘅話，咁我哋係天職嚟㗎嘛。咁如果有一日咁都要拉嘅話，即係我好忍好忍用心啊，司徒元講嘅就係、是、咁無話可說啦。如果一日是这样的话，如果有一日去到这样的话，那无话可说了。 但是会不会感觉到是向紧个方向呢？就是说那个去即是去即是一路是其实可能都是一路都是做紧一直即是相信的事做法，其实没有变到。但是当那个环境的变化是会即是将你是越来越推向一个危险的位 置。咁你咁係好明显係嘅。咁但係唔可以每一个人都熟得太快嘅，我觉得。咁有一啲人会因为好多其他包袱，有好多人係有其他嘅考虑。即係人生在世好多人都有唔同嘅包袱。咁即係我理解嘅。咁每個人承受到幾多少風險，自己計咯。咁呢個係要大家自己計嘅。 有冇得去 即係做一啲自己保護自己嘅，或者係即係或者簡單嚟講嚇，即係咁樣嘅局面之下係可以點咧咁啊？ 保護自己嘅嘢就每個人都自己做緊啦，我諗嚇。咁、但係如果喺點樣寫嘢、點樣講嘢嘅時候，我又反而覺得我本來就比較比較保守啊、其實、我真係覺得我比較保守嚇。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即係要擔心嘅話，可能係有一日係佢會好濫用煽動啦。咁又或者係將你想所諗嘅嘢無限上綱咁去理解啦。法律嘅保障已經形同虛設啦。法官嘅獨立亦都係紙上談兵啦，即係有可能咁嘅情況嘅。咁但係即係講嚟講去都係，即係有啲嘢你要寫，你要講。如果而家仲可以講嘅時候唔講，唔留低一啲記錄嘅話，咁你以後會唔會更加後悔咧？即係呢個都係要大家諗嘅嘢咯。嚇， 會唔會有啲題目都會係特別小心嘅？而家即係 你咧？ 你講法好明顯，有啲係寫到明啊，嗰啲咩亦都譬如你有啲個案咁，即係要求外國國會制裁或者咩成啊咁樣嚇，你見到有人中咗嗰啲 case 啊，咁變咗你如果係就算你似乎作為一個觀點啊去分析， 即係你話贊成或者唔贊成都可能覺得有問題嚇。 即係我意思會唔會係呢一類咁樣嘅嘢啊？都都會係啊諗一諗。 我係會，我其實好少寫國際上嘅嘢。係，即係我自己知道自己嘅能力去到邊度，或者係有一啲咩係熟悉啲嘅，有一啲其實我見到好多人已經寫得好好啦，咁我就無謂踩埋落去，然之後又寫一餐啦。咁所以反而國際關係啊嗰啲咧，我係少寫嘅，所以。我唔熟嘅嘢我就唔寫咧，結果我就可能呢一方面，譬如我會少啲啦。咁但係即係我諗而家嘅問題係，即係有好多，譬如你去鬧佢，你去指出佢嘅一啲荒謬又好，前言不對後語又好，咁而家會見到好多人係越嚟越多人係佢唔抵得鬧噶嘛而家，即係佢會覺得你少少嘅批評都係對佢嘅不敬嚇，佢。覺得你寫完啲嘢，喂，好多人都真係幾嬲下，咁就變成煽動。咁反而呢啲嘢就係我原本以為係一個好正常嘅一啲表達，而家係有權嘅人認為有問題。咁但係呢啲嘢係我冇得避嘅喎。即係話，如果呢個世界有一日係變成咁嘅話，咁真係無話可說。 會唔會諗到諗過係啊？如果去到某一啲情況下，係可能會真係即係寫唔到落去啊咁樣，或者係唔想寫啊咁，即係一啲 kind of 底線嘅嘢啊咁。 我覺得即係我冇認真諗啦，即係我覺得表達係一種本能嚟嘅。對於我嚟講，除非是去到一些很極端、很難想像的情況之下，那你不寫咯，不寫又不是會死的，是不是？即有時候我會想，我是不是，我一向都很喜歡 去旅行的，那我就扔掉了一些東西，然後我去浪跡天地都可以的，但是就是反而就是在这些时间是等不低了。在这些时间就是很多牵绊，很多东西放不低。那放不低就继续写咯。不要勉强自己。 讲了很多你自己的。我想拉阔一点讲一下，就是整个媒体啦，整个媒体。很长时间，就是你在 TVB 啦，就是大台啊，其实没有其他做，没做过其他媒体。 即係喺大台嘅時候好啦， 係啦，香港媒體就好得意，即係過去我哋話好多元啊，好有活力，都係好反映到香港嘅社會。 咁表面上其實而家香港同十年前、二十年前都係好多媒體嘅啫嚇，即係你見話真係做唔住嘅，其實話唔係真係好好多。咁然後又見到都有啲所謂主流媒體又多咗啲嘅網媒，點樣去形容而家我哋香港個格局啊？媒體嘅格局， 我會即係用翻即係林恆子好耐之前嗰個講法啦，就係、是。香港是有很多不同的媒體，每個媒體都是有不同的老闆的，就不像其他外國那樣經常在講媒體的壟斷問題，但是香港的媒體的老闆都有同一個老闆，所有東西放在那裡了，爭再按一個掣，我覺得你見到的就是譬如香港電台，見到 Now， 見到 Cable，甚至是 South China， 即南華早報，其他媒體都有類似的情況，他爭在按一個掣啫。今天是仲有自由的，看來仲有一些的，但是如果真的要有一天按掣的時候，一按就是了。咁呢個係其實存在了很多年的情況的。 你見未按掣的，定是話其實已經變化快了？ 即本來咧就是佢禁制可能係冇咁直接嘅，嚇，即係佢有時要禁制咧，都可能係要有少少間接嘅。咁而家你見到嘅就係人事嘅部署啦，咁已經擺曬喺度咯。咁只差一聲令下嘅啫嘛。 近嚟咧就都係差唔多同時間，你見即係蘋果日報咁，即係內部。好混亂啦，即係要開到啲員工大會交代，喂，即係未來點啊？咁甚至即係傳出有啲人話，喂，不如即係散咗去啦，咁都有啲咁極端嘅。咁另外852郵報唔做都係一個象徵嚟，因為郵清源主流傳媒走出嚟，咁嗰段時間都係網媒即係之前嘅主場嚇，咁大概都係同一段時間，但係都聚唔住嚇。其實係咪都反映而家嗰個傳媒格局都開始會進入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啲嘅變化，禁制又好，或者係一啲咁有象徵性嘅一啲媒體可能做唔住。 我其實又見到仲有好多好有心嘅人啦。而呢啲有心人唔係少數啦，即係我講緊係媒體爭撳個掣啦，但係裏邊嘅員工每個人個腦裏邊諗緊乜嘢，每個人隻手寫啲乜嘢，唔係撳個掣可以改變到。咁即係雖然媒體係染紅嚇，咁但係。其實很多人的很多這一行的從業員的頭腦是未染紅的嘛，不是按個掣可以改變我們想什麼，我看到還有很多這些人，那問題是以後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不可以再依賴一些我們所說很傳統很有一種階級管控的傳統的傳媒，就不能夠依靠它咯，這個意識大家都在這裡，你看到很多人在嘗試很多不同的平台，做很多不同的事，而看他們的人雖然說不多，但是因為整個氣氛在整個網絡上有很多這些平台的時候，其實是慢慢真的慢慢取代一些很傳統 的傳媒， 但現在是怎樣去評估就是話就係、是、實際上我哋見到網媒是有，但是那個影響或者個滲透或者規模，其實如果比起首先我哋所講的一啲主流媒體，仍然是一個相當明顯即係嘅差，有好大的差距，即係變咗係會唔會落去都會係一段長嘅時間都係。網媒的空間或者那個影響 都可能是一個即是相比比較小的一個。 我又覺得個媒體呢就即未必是新聞的媒體，即我們剛才似乎說很多都是一些新聞的媒體， 其實我哋都知嘅，即係喺媒體裏邊，對於普羅大眾影響力最大嘅，唔係新聞媒體，係即係媒體裏邊唔係新聞嗰一塊咯，係流行文化、歌曲啊、電影啊嗰種嘅影響力係大得多。你睇 TVB 都係咯，嚇，從來都係佢啲劇係最大影響力噶嘛。咁所以我所講嘅新媒體又未必一定係講緊新聞本身。咁所以你見到，如果你睇埋其他嘅話，可能嗰個影響力喺度嘅喎。 呢個係喺某啲範疇同埋係某啲嘅規模落去嗰個空間會仲有幾大咧？其實， 咁嗱，即係如果你講空間有幾大咧，就一定係一路係縮窄噶啦。你睇住內地。整個文化、新聞那種氛圍是怎麼變，你都看到香港未來是怎麼變。是不是去到好像現在內地那麼盡呢？可能還差一點。我想這個都是對即每個人的考驗咯。即其實怎樣將我們需要講的東西化成即一個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即是一個是一個不是在一個傳統媒體的環境，不是在一些很有組織的架構，大家怎樣去互動，而是在平日生活，在很多的公共空間裏面，很多人與人之間在不同範疇的接觸裏面去建立一些聯繫，而不是再靠很大的機構、很大的傳媒去將你們的腦袋聯繫在一起。那我覺得這件事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即始終就是沒人可以控制你的腦想什麼，沒人可以控制你看什麼吧，即是個網未那麼快封的，封了你都可以翻牆的，翻牆都 block 不完的嘛。所以即個腦袋在自己那裡的時候，你跟哪一個 connect， 你的時間選擇放在什麼地方，其實是有些空間在這裡。咁你就算見到喺內地都係啦，即係內地啲網民，你話封網，依樣唔睇得，嗰樣唔睇得，佢哋咪照睇。其實係始終個腦袋喺自己個腦度咯。 香港會唔會係特別係林鄭特首都講過好多次啦，即係話要完善傳媒制度咁樣嚇。咁即係其實都一個相當籠統，可能講緊好多嘢都唔定。落去會不會是香港會真的會即係比較進入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變化，即係成個傳媒環境又好，成個格局又好，或者睇傳媒要去到翻牆嘅，我諗香港好多都聽下聽過，但係即係從來冇諗過喺呢度要做呢啲。 嗱，你諗下，而家係翻緊啦，即係話有一啲網站大家去唔到啦，要翻牆先去到啦。咁你一跟住二嘅咯，二跟住四嘅咯。然之後佢又唔話你聽喎，你見到而家已經即係香港已經變成咁樣，咁即係林鄭講乜嘢？其實我成日都記住佢講嘅嘢，就係話喂，佢話國安法之後咧，大家繼續有以前嘅言論自由噶嘛，佢講嘅喎，講好多次添嘅喎，我記住呢句算啦嚇。 咁有冇咧？你覺得？ 咁當有一日大家發覺唔係嘅時候，咁揾佢算賬啦，係啊。 可唔可以預計得到？一年之後，即係香港嗰個媒體嗰個景象會係點樣咯？我哋見到過去一年 預計唔到啦，聽日你都預計唔到啦。即係我諗而家好多朋友都係呢個心態啦，就係、是、喂，你有嘢想寫啊，快啲寫啦！你有訪問要做啊，即刻做啦！你有啲乜嘢心願未了啊？即係喺新聞上，你做新聞上，快啲做啦！要做就快啲做啦！咁我諗好多人都係咁諗一年太遠了， 整個假新聞發出嚟會係點樣咧？會係咩？ 我覺得 OK 啦。你整假新聞發，記住咧就係其實中央台都好多假新聞啦。 咁你、 你其實好多黃媒啦，你話黃媒多假新聞，藍媒都好多假新聞啦。警察其實都發布過好多不盡不實嘅消息啦。即係要攞翻出嚟，大家睇清楚嚇。 但你相信他哋會同樣地係去查？ 當然不相信啦，嚇！當然不相信啦，所以咪要講咯，即係所以要指出咯，所以要留低記錄咯，所以唔能夠忘記咯，所以唔能夠成為習慣咯， 係。 嗱，而家教書就對住好多後生啦年輕嘅啦。其實有冇同啲即係入去讀新聞嘅學生，其實佢哋係咪抱住同樣嘅諗法，或者即係做新聞嘅，定係話已經調整咗一啲嘅諗法嘅？ 我諗不嬲都調整緊佢哋嘅，即係我諗大家會。成日都唔知係咪經過咗呢兩年，可能大家對於記者係有一種好黑板嘅印象，就係、是、啊，我喺前面衝啊，然之後大家喺度食蛋啊，然之後即係大家都係做政治啊，做緊一啲好激烈嘅衝突啊咁。咁但係其實我即係 Chris 都知嘅啦，我哋做記者，喂，政治其實係一小塊啫嘛，從來都如果有一日即政治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到大家不能够掂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你可以做财经，可以做体育，那些都是新闻来的。另外的就是你就算做环境，你讲下旅行，讲下卫生医疗，讲房屋，讲保育，那些全部都是，就算有一日政治成为一个敏感话题的话，这些都是大家要关注的。即系呢啲嘢系冇改变过，呢啲都仍然系记者要做嘅嘢嚟嘅。所以即系我又觉得你话冇得做，反而系即系可能政治方面系多咗禁区，但系其他好多范畴其实可以照做噶嘛。咁就算你见到内地佢哋都即系境况好艰难啦，好多记者都受到好大压力啦。咁但系见到仲有好多。好多報道出到嚟，仲有啲可能唔係政治最敏感嗰啲啦。咁但係即係呢個世界有好多嘅事情發生緊，係需要記者去講。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呢個行業又唔會死嘅，只不過係可能覺得大家嘅自由越嚟越多限制，大家心有不甘。但係要做嘅話，係一定有得做落去咯。 但如果係嗰、那個即係所謂講真話嗰個風險嚇、或者係大咗好多嘅，甚至係好多各行各業都係啦，其實你而家見到嚇，即係講真話或者你表達，可能你其實都唔係同你喺自己嘅一啲平台下、社交媒體啊，或者如果你係教書啊、公務員啊，甚至係做醫療啊咁，都可能係有風險嘅話，即係變咗講真話嗰樣嘢變咗係一個風險嘅話，你傳媒如果係個工作本身都應該係講真話嘅話，所以首先你話係啊，即係第啲好多嘢都可以報導，但會唔會都係即係嗰個新聞本身對媒體本身嗰、那個風險已經係大咗，特別我哋見到即係你過去嗰一年，你政府其實對媒體基本上有啲幾明顯嘅一啲睇法。 風險一定大咗嘅，限制一定多咗嘅。講真話，你要思慮嘅嘢係多咗嘅。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咁，即係記者係咁啦 ，OK，教師係咁啦，律師係咁啦。仲有公務員都係咁啦。所以其實呢個係全香港人嘅事嚟嘅。我又唔覺得即係記者係從來記者都係首當其衝嘅。咁但係我哋所經歷嘅嘢，其實亦都係代表住香港好多各行各業其他人正係經歷緊嘅嘢，或者即將經歷嘅嘢。我哋冇特別慘嘅，我覺得其他人可能會同我哋嘅處境唔係爭好遠。呢個係全香港人一齊要受噶啦嚇。 因為點解咁問呢，其實即係都會撞過一啲教法律嘅，佢都話：，而家都唔知點樣教法律。 係啊，而家嗱讀新聞嘅讀完啲嘢出嚟又唔係咁做啦，法律又係啦， 類似係啦，類似嘅情況。 教書又係啦， 你去點樣教，即係點樣同啲即係新聞學生講呢，即係同樣地係教法律嘅，因為整個法治、法制、司法等等，都好多啲基本嘅嘢係受到衝擊。咁新聞亦都會係，咁點樣教其實點樣講呢啲嘢？ 即係有啲原則咧係唔會改變嘅，我覺得有啲做法咧亦都係。不会随着时间而 消失嘅、嗯。所以我又覺得，即係好老實講，就係、是、譬如 我教新聞咁，其實講嗰啲嘢係我從來都覺得嗰啲原則唔係因為時間時勢或者政府嘅政策而去改變。咁、嗯、我覺得我教咗，大家知道做唔到。其實十年前、廿年前都是的啦，嚇、 嗯嗯嗯 啊，即係我會覺得是的。其實十年前、廿年前已經知道是教的是一套，做的可能有啲不同。咁但是當你即係喺呢個洪流之中，即係頂住很多浪的時候，起碼那種原則你是要搞得清楚的。 嗯嗯、 有啲咩係應該做的是要搞得清楚的，呢樣嘢又冇變嘅喎，即係我相信就算新聞都好啦，最差的時候冇可能是會用咗而家大陸的馬克思新聞觀去教掛或者去做嘢掛。 嗯 即係聽黨的話作為黨的宣傳喉舌。咁如果係咁嘅話，咁就當然唔使讀㗎啦，咁樣就 都唔識教啊！呢啲其實 唔使教，其實我識教噶，不過唔使教啦，好簡單啫嘛。其實， 嗯，喺大學教而家係咪都風壓力大咗？其實空間細咗，或者啲嘢要即係更加謹慎啊，小心。 嗱，我其實我譬如我自己就係我教書教，譬如教新聞嘅法律 media law 咁樣，咁嗰啲嘢係擺曬喺度嗰啲。法律條文嚟啊嘛，即係有咩案例咁拎出嚟講咯，嚇咁、嗯啊、法官點講咁啊？大家覺得點咁？咁呢樣嘢又係好事實性嘅，即係好 factual 嘅，即係冇乜得我覺得冇乜得拗嘅。咁就算如果你話講一啲新聞嘅原則，咁我哋去監察政府咁呢樣嘢係全世界嘅新聞嘅守則都係咁寫嘅。就算內地都是咁寫嘅，嚇、 嗯、 咁、我覺得即係好正常咁教法啫，嚇、 嗯， 即係我自己又唔係好覺得即係個壓力已經去到呢啲咁細嘅地方。 但你去到現實嗰度咧，就你譬如政府對媒體個監察角色，咁、我覺得都幾明顯地有啲轉變。就算個講法唔再講啦，第一，第二就係話你真係做出嚟嘅嘢咧，好多嘢其實係削弱緊，即係媒體監察個角色。你包括第日即係要用條假新聞法出嚟，亦都隨時可以用嚟係針對一啲即係你監察過分咁，佢會執住你啲報導啊、相啊，你告你噶嘛。咁呢啲你始終會掂到一個即係而家現實世界裏面，即係書本裏面講媒體嘅監察同現實，即係媒體真係可以做到監察，政府想俾佢做嘅監察空間都會有個差距嘅話，呢啲位點樣去處理？ 即係我成日都會用即係哈維爾所講嘅咧，即係所謂做一件事有冇意義，係咪叫做成功？我哋即係唔係睇即係做出嚟嘅結果嘛，而係即係無論咩結果都好，我哋嘅準則，我哋嘅宗旨係有價值嘅先就去做嘛。咁所以我都係抱住呢、這個，即係有價值嘅、有意思嘅嗰啲原則，咁你就係要去堅持咯。咁可能呢個世界唔係咁樣咁。但是我哋冇理由俾呢個世界改變咯。即如果你覺得嗰樣嘢係正確嘅話，然之後嗰樣嘢唔係話你話正確喎，而係你全世界不同嘅地方、不同嘅媒體、不同嘅專業嘅守則，見到以往發生嘅事嘅歷史，大家尊崇嘅一啲新聞嘅做法都係咁講，唔係我講。 好啊，咁咧嗱，今日好多謝阿歐嘉倫上嚟咁。其實都好難避免，即係一講到媒體咧，其實都會好沉重。但係今日我諗即係四十幾分鐘，大家都會感覺到，又唔係即係完全冇得玩嘅嚇，咁啊可以繼續。 即係始終個我成日都話個腦係喺大家個頭裏邊，即係無論呢個世界點改變，佢改變唔到你點樣諗嘢。 好啊，咁就好多謝 Alan， 咁 啊 就下一集同大家見，拜拜。 拜拜。